笑着在身前，困惑着你搁浅，沉默着沉浮之间，寻找爱的光线，阴霾绵延出火辣天，像烟火炙热瞬间， can you remember 做梦着最初最疯最狂的节 不可解，冲要冲到极限，别留下悬念。哦，21公克的灵魂在这光和热的总和，没有人有资格选择不快乐。啊， 这是来自一位英国的 Pop Idol 当中节目的获胜者啊 ，Will Young 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Jealousy 啊，因为呢不光是帅啊，而且他的迷人的声线，包括这种扎实的唱功，在他正式出道之后的三首单曲 EP 全部都是一登榜啊，就立马登上了英国 UK 榜单当中的冠军的位置，而且全部都是蝉联数周的冠军。而且现在你再来听，你会发现他的那种复古的情怀和编排，以及那种很迷幻的嗓音当中，还是能够听出来这两年

界的忙碌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，在心里长成一棵树。每个梦都得到祝福，每颗泪都变成珍珠，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，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 手挺立在新时代。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，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，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。 I've been feeling nostalgic. I know that I'm not the only one. I think it's time for a throwback to remind me how to fall in love. Wanna rock something in my own kind of way, like it's tailor-made for me. Think I found someone I can get lost in.From the same cloth as me, just like velvet. And I knew it was cool the first time I felt it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Be my velvet, 'cause I can't get enough of your touch and crushing. I got that feeling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I've been craving a classic, yeah, baby, that vintage 79.Tragic. So come over, put your skin next to mine. Wanna rock something in my own kind of way, like it's tailor-made for me. Think I found someone that I can get lost in,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as me. Just like velvet. And I knew it was cool the first time I felt it.Just like velvet. And I knew it was cool the first time I felt it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Be my velvet, 'cause I can't get enough of your touch and crushing. I got that feeling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I got that feeling tonight. OK,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直播当中。那么今天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了。我们前面都说了不吃晚饭有各种各样的危害，但是谁可以不吃晚饭呢？有几个选项啊，比如说哎，中午吃多了，吃自助了，聚餐了，或者团建了啊，一不留神大鱼大肉全部塞进去了，晚上呢又没有时间安排额外的运动，那么这时候偶尔一次是可以考虑不吃晚饭的。还有就是下午加餐加太多了，什么点心、水果、酸奶、坚果、薯片、饼干，反正就是没停着嘴，那么这时候我建议各位晚上这顿也可以省。再有就是晚上如果你因为工作或者作息的要求睡得比较早的话呢，可以稍微的把晚饭提前，或者晚饭稍微吃一点点，或者不吃也行。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强调过啊，晚饭和睡觉应该是相隔3小时左右，防止因为吃得太饱而影响睡眠。如果说你晚上7、8点钟就要睡觉的话，那么可以考虑一天吃2顿，把午饭的时间稍微的延后一点，只要能够保证全天的能量和营养是充足的，那么晚饭不吃也没有问题。 Too far away. I have to believe in myself. It's the only way. 行了五线谱，无论怎么多孤独，毫无交叉碰触，世界怎么都孤独，狂欢前要倒数，既然怎么都孤独，相爱为何忍住？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，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

是真独立，我没想 maybe 同样的骗局，请你别再继续。 谁说爱情要傻瓜不得了，那换着分手，那换着分手，若是输烂戏就请你别再疯， 那就从这一刻起。 Yeah.